你好，我是张菲烈，欢迎带来客人新闻。天意集团的干片贴片人次件 BKC 将从本月25号开始发放。首相 Dadasri Ismail Sabri 表示，隔壁天意集团发放的人次件将飞机70万户来自贫穷群体的家庭、单身者同老年人。天意集团的干片贴片人次件已经在今年九月发放完毕，而下一批天三集团的人次件将在12月发放。天三集团发放群项总计12亿元的奖飞机380万户来自贫穷同被失业群体的家庭。根据首相发表的文告，民众可以通过干片贴片人次件 BKC 干名查询是否符合资格发切该人次件。收费者的人次件会直接飞入银行户头，只以无银行户头的收费者即可通过国家储蓄银行领取。首相 Dadasri Ismail Sabri 表示，我国迫切需要前线同革新的社会保护方案，以遍地提供安全网，促进财务复原力同人力资本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同时，有关方面也需要快速反应，以提升社企保障权利同连接国内在社会保护方面的策略。对此，其敦促政策执行者腾起民意，支撑有效政策，保障人民福祉。另外，首相也表示，我国有能力实现100%的司马包容性，尤其是在弱势群体中致力弥合司马缝救。他说，高效和有效率的善用技术，由此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并减少政府支出。对此，第12马来西亚计划下的未来5年发展战略将继续优先促进加强经济增长推动力，特别是在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增长。高等教育部长达德斯诺莱尼阿麦表示，全球加速发展全球化科技及工业革命4.0，促使所有学生，特别是高等学府的推进性，必须全面掌握21世纪技能。因为现有的成就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磨灭，因此雇主必须提升需求，发展在司马方面拥有熟练技能的员工。从2022年1月1号起，马来西亚半岛的家庭同工业用户可选择改用太阳能同水力发电厂生产的可再生能源用电。能源及天然资源部长达杜斯里塔吉尤丁哈桑表示，选择60天费的用户将批准数2000额3.7%的额外费用。政府将利用60天费数次的岁数发展国家新能源创意。由于申请60天费的用户可从12月1号起提出申请，并在2022年1月获得该计划下的用电。个人工资检局表示，将会在2022年暑季度推出 I 三样实施，用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该局主席詹斯里阿麦巴迪表示，该项实施将允许2%的工资检缴纳款项从仓库的账户自动转移到妻子的账户。另外，当局也将推出退休基金 I 联动实施，允许客户从工资检天衣账户提款，用以购买盐酥同洋葱切片保险。民进党主席达杜廖法财及马来西亚人才机构总监达杜 Nelson Ringa Nathan 今日在国会众议院宣誓就任为众议员，其两人是在众议院主席 Tan Sri Rais Yatim 面前宣誓就任。达杜廖法财同达杜 Nelson Ringa Nathan 的新委任获得国家元首奥苏丹阿卜杜拉批准，任期长今日起生效，直到2024年12月22号。以上的客人新闻是由傅淑梅编辑。